搞清楚状况，这里是他家，这粥是拿他的钱买的，郑杰是他的家庭医生，刘琴是他家的司机。为什么这个男人能用得这么顺手啊？自来熟到不要脸的程度。哦，对了，刚刚还骂他禽兽来着，他好心救他回来，这怎么还成禽兽了？难道他是知道自己的目的了？秦锦城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，眸色里透出了让人猜测不透的黑沉沉的光，脸上的表情冷得能把人给冻住。 刘琴，重新给我送一份饭到小客厅。 说完，秦锦城站起身，手指在雷猛的面前的桌面上敲打了一下，说道： 你吃完饭别走。 这副放学后别走的语气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要跟他打架吗？ 行，等哥哥吃饱了就陪你玩玩。 雷猛抬头睨了秦锦城一眼，嘴角邪魅地笑着，写着不容被侵犯的挑衅，狂傲的一鄙夷。秦锦城的眉头皱到一起，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心，中二期的熊孩子头疼，然后转身上了二楼。刘琴暗暗地抹了一把冷汗，等到秦锦城的身影从楼梯上消失，才转向雷猛说道： 雷少，咱们打个商量。 你说。 雷猛这个人虽然是狂，但正常情况下也不是个多难沟通的人。 这些还有这些，我能不能先端走？ 雷猛捏着勺子的手一顿，目光危险地看向刘琴。 那什么，我们秦总晚上就爱吃这三样菜，本来嘛，重新买一份也不是不行，但今天的雨太大，那家店里的客人爆满，我担心我再去。 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看在你帮我换衣服还借衣服给我穿的份上，端走吧，反正我也吃不了。 雷猛特别大方地摆摆手，这明明是他买回来的饭，为什么搞得像是他求他似的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佬气场？他就怂那一鼻呀、啊！这人比人真他喵的气死人，他为什么要受这俩货的气呀、啊？雷猛是吃饱了，胃里的难受劲儿这下去不少，看了一眼手背上的针眼，他嗤笑了一声： 真出息，居然学会蹭吃蹭喝了。爷爷，您瞧见了吧，也不是没人管我的。 虽然不知道秦锦城带他回来的目的，但是能醒来的时候能看到床，吃上一口热粥，雷猛心如死寂的忧伤莫名的就淡了一些。他站起身，又看了一眼身上的衣服，眉头机不可察的皱了皱。他走到之前待过的客房，在客房的地上找到他的衬衣跟西装。西装还是湿的，不过衬衣已经是干透了，虽然是皱得不成样子，但好歹是自己的。雷猛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换上了自己的衬衫，这下就舒服多了。雷蒙想到之前秦锦城说的话，嘴角冷漠的一勾： 哼，你叫我别走老子就不走啊？你以为你谁啊？老子偏要走，有本事来抓我呀。 雷蒙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这手机防水的吧，居然还开着机呢，一堆未接来电跟未读的消息。雷猛的笑意又深了一些，按着沈浩的手机拨了过去。 浩子，哪呢？来接哥一下。 我操，你他妈还活着呢，我以为。 以为什么？以为老子想不开给我爷殉葬了？ 你没看到你当时那表情，我还真怕你会做出那种事情来。 那你也没盯着我呀。哎，你说我要真死了，你会不会内疚？ 哎，你别那么说了，老子也是身不由己，谁知道我家老头会跟我玩这招，太他妈没人性了。 哼，行吧，那哥先挂了。 等会儿，你刚刚不是让我来接你的？你在哪儿呢？ 算了，我自己回去。 雷猛无意与沈浩再多说，抬手便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沈浩他是依赖不上了，这货在他老子面前怂的一比，而他老子压根就瞧不上他。以前碍于他爷爷的面子，睁只眼闭只眼，让两个人瞎胡混，现在恐怕 有点意思。 雷猛推开秦锦成家的大门，外面的雨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不知道洁癖男家里有没有多余的伞，可不可以借他一把。雷猛正想着，突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了两个身形魁梧的大汉，一边一个，完完全全地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雷猛微眯着眸子，正想着他到底是要智取还是要勇夺的时候，就听到其中一个开口说道： 雷少，我们秦总在书房等你。 这动静直接把雷猛给气笑了。他说秦锦城怎么这么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楼下呀，还一副笑霸的口吻的语气跟他说话，原来是早做了不让他离开此处的打算了。这秦总这么大费周章的要跟他谈谈，他要这么走了，是不是太对不起这阵仗了？雷猛呵呵两声， 我知道，我就看看雨停了没有。 打死也不能承认他是想不告而别呀，这太对不起他雷少的人品了。呵呵搭了，搞得他有那人品这东西似的。两个黑衣保镖对望一眼，表示真信了。雷猛摔上大门，朝楼梯的上方看了一眼。 见就见，谁怕谁啊？ 雷猛低头瞧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这裤腿上沾着泥，衬衣皱的跟刚从锅里捞出来的烂菜叶差不多。 这未免也太狼狈了点儿。就这样要真谈什么完全没有气势的好不好？秦锦城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不过怎么说，这个男人今天也算是帮了我。 他想了想，抬步走进客房的卫生间。 镜子里那个鸡窝头吴长脸是谁啊？要不要这么丢人啊？像我雷少何时这般丑过。 明目皓齿，肤白鼻挺，雷猛对他的颜值向来是有信心的，如今这般让他是颇受打击。 我刚刚就是顶着这副形象出现在洁癖男面前，还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啊。这还怎么料，简直要泪崩啊。 雷猛弹了弹他裤腿上的泥渍，又拉扯了一下他皱成了一团的衬衣，洗了一把脸，梳了一个头发。 啊，就这么着吧，爱咋地咋地，咱又不是没帅过。 雷猛破罐子破摔，噔噔噔的便上了楼了，迎面撞上了垂头丧气下来手上还拎着个外卖袋的刘琴。 嗯， 雷蒙冷峻的眉眼习惯性的往上挑起，嘴里发出了询问的声音。 雷少， 秦锦城在里边？ 雷蒙随手指了一个房间问道。 啊，秦总在书房等您。 刘琴把手指向书房，目光闪了闪，似乎是自求多福的意思。雷蒙嘴角不在意的往上扬起。 我问你啊，你们秦总今天是特意在那等我的？ 应该是吧。 其实刘琴也猜不透秦锦城的想法，今天这事儿实属蹊跷， 完全不是秦总的行事作风，他到现在都还是懵逼的。 哼，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秦总也没说。 别说找他什么事儿，他不知道，就是今天去参加雷老葬礼这事儿，刘琴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原则上来讲，秦锦城的公司与雷家的公司并没有实质上的交集，而且跟在秦锦城身边这两年了，他也没见过秦锦城跟雷老有什么私交啊。刘琴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模样，让雷猛也没有心情再问下去了，摆手让他走了，自己去敲了秦锦城书房的门。原本以为会听到男人冰冷的声音从里面响起，哪里想到第二次敲击还没有落下，门便从里面打开了。